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佛为弟子宣示法要，彼依佛教精勤修学，乃至证得诸法实性，正以为他有所宣示。啊，若与法性能不相违，皆是如来威神所至。啊，意识所证法性等有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叫做如来威神啊之力。什么叫做如来威神之力？好，就是佛弟子，佛为弟子宣示法要。好，我曾经为我们讲开示，然后讲了开示之后，我们依着佛所教导的方法精勤修学，很用功的、积极的去努力、去学习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乃至证得诸法实性，甚至有成就咯，它不是一般的，只是听闻而已哦，它是有修有证的，就是它是有体会的，所以他证得诸法实性，什么是实相？他懂了，懂了，体会到了，正以为他有所宣示，所以他自己体证到的，他跟人家分享，跟别人分享。若与法性能不相违，如果他所分享的跟真理实相不相违背，这个都是如来的威神所致。所以跟我刚刚前面讲的，我们现在讲佛法不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不是哦，是我们要依着佛所的教导的法来宣说法义的，对，这样子才不违背佛教啊，佛的教法，这个也是我常讲的，就是。我们现在呢，离佛因为遥远，然后加上这个文字啊，因为古代的翻译嘛，所以这个文字有一点难懂，所以我们喜欢听那个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的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说我们就有可能被误导，因为有一些人会利用人的弱点，他会利用人的弱点，然后就会透过宗教啊，我们说骗财骗色，各种问题都出现，然后佛法很可怜哦，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正法，然后整个社会当一个人出问题或一个团体出问题的时候，是每一个人都喊叫骂，对不对？然后正信的佛教也可能因此被毁谤，也有可能这样子哦。所以佛弟子有责任哦，有责任把佛法的教育传下去，让佛教徒懂，甚至不是佛教徒，他也清楚佛教在讲什么。佛教不是来，他在什么这个加持了哈？哇，跟他放电这样子。台湾现在有啊，一群人我说紫衣团体是不是他们都穿紫色的衣服啊，一群人好多好多然后电视就给他这个爆料一些问题。然后就是如来宗如来宗就是佛教如来宗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，他是真佛是。所以外面人在看这个是佛教，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不是佛法，佛没有这样子的。你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举起手来，然后来我加持你们全部成佛，有这样子吗？但是有人相信这件事。有人相信这，因为他可能生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，比如说生病，我刚刚讲的例子，他生病了，然后这个人的确可能遇到他，可能他用什么方法不知道， 他就让他那个病就好转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人就变成他虔诚的信徒，是啊，哦，就不论他是怎么样传法，只论他有没有办法把他的病去掉。啊，佛法就变成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佛法。啊，所以我们佛教徒有责任，像我现在跟大家讲，这不是佛法，所以你们不要认为那个是佛法，因为佛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教导我们，没有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能分辨，哦。